然而此时他却看到任小素认真说道， 打313吧，不用顾虑我，尽情的打，我给你画一下简易的布防图，你们打我们英雄营这里放水就行。 布防图是很重要的，没有这玩意儿，庆是想搞清楚313阵地里的重火力怎么分布，说不定都得付出一个步兵旅的代价。可唐周脑子很乱，这任小素抽的什么风啊，怎么还主动求战呢？ 成功了吗？ 马凯在指挥部里揉着眉心问道。一位作战参谋说道， 我们曾试图炸断他们建造的临时桥梁，但还没靠近便被发现了，庆氏对内部的间谍清理得很彻底，我们现在只能坚守阵地，没有更好的办法。侦察兵传来消息，庆氏已经兵分两路。 兵分两路？ 马凯问道， 去了哪里？ 一边是奔着咱们313阵地来的，一边则是去了319阵地，但无法确定兵力是如何分配的。 他们所在的313阵地与319阵地是整个前线战场的防御支撑点，一直是守望相助的关系，只要这两个防御支撑点还在，那整个战线便是稳固的。所以庆氏想要突破双龙山防线，根本绕不过这两个阵地。作战参谋说道， 庆真此人有唯一的一个弱点，那就是记仇，且极其看重军队士气，这也就是上面把那个狗屁英雄营派到313阵地来的原因，所以我觉得他的主力部队还会来我们313阵地。 不， 马凯大笑摇头说道， 这一点你错了。我研究过庆真以前的作战情报，他在战场上用兵策略看起来变化很多，让人搞不清楚虚实，但他从来不冒险，也不贪功冒进。几年前庆真初出茅庐，在太福山与火种公司一战，明明可以乘胜追击的，却忽然撤退。一个20多岁出头的少年就能做到这一点，需要很大的魄力与智慧。事实也证明，那时候火种公司确实留有后手，面对撤退的庆氏军队却无计可施。 世人都觉得庆真行事多变，诡计多端，用兵时喜爱剑走偏锋，但马凯觉得那只是庆真伪装出来的表象而已。作战参谋愣了一下， 您的意思是？ 我觉得他们很有可能会在咱们313阵地虚晃一枪，然后主攻319阵地。 马凯分析道， 庆真并不是一个会被仇恨蒙蔽双眼的人，而且不过是损失一支特种作战营而已，根本谈不上什么仇恨。 作战参谋附和道， 马凯大校果然明辨战场形势，我也认同您的观点。 马凯说道， 通知下面的作战序列准备，一旦发现庆氏对我们313阵地只是佯攻，那我们就需要做好随时支援319阵地的准备了。 作战参谋点头， 还有什么指示吗？ 马凯忽然说道， 那个狗屁英雄营所守的阵地无关大局，如果有庆氏来佯攻，其他作战序列不要支援。 作战参谋愕然，这是要把这英雄营给卖了呀。接连几声轰鸣，整个地面仿佛颤动了起来，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，这是炮火声。紧接着剧烈的枪声在夜空中绽放，战斗一瞬间便爆发了。什么情况？庆氏怎么忽然发动了攻击？这是疯了吗？外面忽然跑进来一名士兵吼道， 庆氏主力正在接近我们313阵地，近地防空导弹车拦截了他们的迫击炮弹，但他们好像得到了我们的布防图，正集中火力攻打我方重火力布置点。 马凯面沉如水，这打脸来得太快了。马凯此时想不通的只有一个问题，庆氏为何会得到他们313阵地的布防图呢？布防图是什么？那是一个防御阵地的虚与实。有时候敌人来进攻，光是为了一个突破口就能头疼好几天，有重火力武器却不知道该往哪里打，想要全覆盖又做不到。一般情况下，比较冷酷一些的将领会直接用炮灰去探这个虚实，光是搞清楚阵地的重火力在哪儿，都得浪费几千条人命。而现在 庆氏仿佛一开始就知道了真相一般，而且连313阵地的近地防空导弹在哪部署都知道。近地防空导弹可是很贵的，所以只能部署在重要位置，以免重要阵地瞬间因炮火沦陷。然而庆诊一上来，直接用大量的迫击炮不要钱似的往外面泼，用廉价的迫击炮弹与近地防空导弹一换一。如果马凯他们早知道布防图泄露，近地防空导弹的设置肯定也会更加保守一些，可他们不知道啊。他们哪里晓得所谓的英雄营营长竟然还是庆氏现在最看重的间谍，这布防图说给就给了。光是这一轮猝不及防的迫击炮击，差点给313阵地的近地防空导弹耗光了。不得不说啊，庆诊这一招太恶心人了。布防图这玩意儿太重要了，原本庆诊是打算从319阵地打开缺口的，结果布防图的出现让他立马改变了策略。如果庆诊没有布防图，那些迫击炮弹就大量的浪费了。但现在庆诊有了布防图，就可以实现近距离的一些精准打击，搞得近地防空部队焦头烂额。李氏这些年虽然军备发展的不错，人才储备的也不错，但基本上没有打过大规模的战争。哪怕马凯这样对战争有透彻研究的人才，也不过是个新手。一个人理论知识储备再充分，实践这些知识也需要一些时间，并吸取一些教训。可惜他们面对的是庆诊，庆诊并不打算留给他们时间去成长了。此时任小素带领着英雄营在阵地上，他们所处的位置在一座小小的山头上，山上是小型碉堡以及厚重的防御工事，而面前则是43度斜角的山坡。任小素趴在防御工事后朝下面望去，旁边的英雄营士兵一个个抱着枪械直发抖。李清正听着远处连天的炮火声，他声音颤抖着问道： 营长，庆氏不会拿迫击炮轰我们吧？咱们可扛不住啊。 怕什么？ 任小素说道， 这不是还没轰吗？ 此时阵地山下已经有影影绰绰的庆氏士兵在靠近了，任小素估算了一下对方的人数，恐怕有上千人之多，这是来了一个步兵团呀。 打吗？ 李清正问道。 打呀，当然要打，我们占据地形优势，为什么不打？ 任小素说道。 等他们靠近一点再打。 再靠近一点，距离就足够他们扔手雷了呀。 李清正急了。 不要慌，一切尽在掌握之中。 任小素淡定说道。下一刻，庆氏的步兵团已经来到了半山腰处，任小素忽然大吼： 开火！ 碉堡里的四挺重机枪像是喷吐火舌一般，一枚枚机枪子弹打得半山腰上的泥土飞溅。这一枚子弹打在人胳膊上，胳膊就直接断裂了。庆氏士兵想要往上冲，可是根本冲不上去。他们想要开枪对任小素他们阵地射击，可是有防御工事的优势太大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一般情况下，现代战争中对这种高地的处理，通常是冲上前去，等到了足够的距离，然后就可以用激光精确制导，然后引来炮火轰击。这激光制导就是给后方的导弹定位用的。他们已经奋力冲上来了，一名士兵手持激光制导的机器，可是他照了这阵地半天，也没等来火力支援。那团长顿时间万念俱灰。 庆诊害我！ 其实他很清楚，自己是庆允的嫡系。最近对庆诊的作战计划还有诸多的不配合，庆诊必然想要除他而后快。可他没想到，庆诊竟然这么硬，敢拿战争的胜负来坑他。眼前这阵地如果打不下来，万一影响战局怎么办？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庆诊压根就没打算打下这阵地了，因为庆诊与任小素有交易。 团长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 一名士兵顶着山上的重火力大吼。 RPG 火箭弹！ 团长怒吼，轰的一声，一名肩扛 RPG 的士兵被炸飞了， 那火箭弹竟然还没发射就炸裂了。 团长，现在怎么办？ 冲上去！ 团长咬牙道：“ 我们上去用手雷把阵地给炸开，有这一条生路了。我阵地的守军应该不多，我们还有希望。” 突破高地的笨办法就是扔手雷了，等攻击方士兵突破到一定距离，然后投掷手雷去轰炸阵地。这时候，阵地上的人也扛不住。所以这就是以前军队里投弹手的重要性，谁手雷扔得准，谁就有肉吃。当然，后来火力先进之后，这种办法就慢慢被淘汰了，除非极端情况，不然不用这么搞。火箭筒是坏的，冲到半山腰了才发现没有火力支援，团长有点绝望了。庆枕都把他坑到只能使用这种土办法了。部队中有几名勇敢的投弹手立马继续向上突破，等到了指定距离后，手雷脱手而出，山腰上的所有人都一阵振奋。这山上守阵地的军队也没什么经验呀，竟然被他们突破到可以扔手雷的位置了。结果等了半天，那投出去的手雷虽然响了，但声音很小。团长是个聪明人，所以听到这声音便怒了：“ 庆真小人，欺我太甚！有人给我们发教练弹。” 教练弹不是模型，而是威力极强，只能发出响声，却不能造成有效杀伤，外形看起来一模一样。团长都快哭了，他现在才知道庆枕阴人真的是不择手段，一点后路都不给留啊。任小素在山坡上有一枪没一枪的打着，全当是在复习自己的高级枪械技巧了。自动步枪硬是让他打出了一种狙击枪的感觉，一枪一个敌人，精准无比。任小素这时候还对李清正说道：“ 你看，我们可是英雄营啊，对面的庆氏部队根本无法对我们造成威胁。” 李清正当时就醒，因为他也感觉很轻松啊。此时英雄营里的其他士兵发现了战争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怕了。任小素他们的弹药消耗很快，主要是大家都没怎么打过仗，就打过一次庆氏特种营，还打得稀里糊涂的，连当初怎么赢的都不知道。战后总结就是营长英明神武，骗对方缴械了。现在在打仗的时候，对面是1500人的满编步兵团，而他们只有500人。除了任小素以外，没人知道这步兵团其实就是被庆枕弄来送人头的，所以大家肯定会有点慌。一慌手就有点抖，子弹打出去跟不要钱一样，抠着扳机都不松手的。其他阵地上的人只听到他们这阵地枪声连天，轰鸣作响，却根本不知道这边什么战况。渐渐的，下面的步兵团被压着打得连头都抬不起来，重机枪的枪管都红了。任小素见状大骂：“ 你要到枪管上降温啊，真他妈蠢！” 重机枪旁负责递送子弹的士兵一听，赶紧脱了裤子往上面尿，结果机枪手也大骂起来：“ 操，你尿进老子脸上了！” 就这么一群手忙脚乱的业余选手，硬是在庆氏的帮助下守住了李氏高地。很多人会小看重机枪的威力，想着不过是一杆枪而已，能有炮厉害？但战争看从来都不是数据，在阵地战中，重机枪的威力比想象中还要大。人类战争历史中，曾有人一挺重机枪，一天时间射杀3200人之多。眼瞅着步兵团被打得七零八落，任小素这才有空拿望远镜去观察其他阵地，只是这一看便惊了。眼见庆氏已经有士兵突围，他们在炮火的掩护下登上了其他几处高地，而李氏的整个313阵地被轰得稀烂。重型火力分布的高地被庆氏硬生生突破，这是战争前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。后方营地的地面不再平整，看样子也被轰得不轻。不过庆氏似乎并没有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整个313阵地，熟谙战术的庆枕很清楚，他们夺取313阵地以后一定会迎来李氏的疯狂反扑。一场战争中，某个高地上百次易手都是极有可能的事情。战争结束时，高地的山坡上都被血液染红，血液渗透到土地里，一脚踩下去都会被滑倒。所以 抢夺高地成功并不意味着战争就会结束。一处高地刚刚被庆氏占领，便迎来了李氏的密集炮火轰击，那冲上去的庆氏士兵瞬间便倒下去了一大片。战争是残酷的，他不会在意你有没有父母要养，也不在意你的儿子是不是在家等你回去，他的一切行为导向都是为了最后的胜利。任小素拿着望远镜观察后方，他的关注点只有那三顶神秘的军用帐篷，换句话说就是他只在意那些纳米战士的动向。之前给布防图的时候并不算特别完整，毕竟任小素也没机会完整的走一遍313阵地，所以只能把看到的画出来。但纳米战士们的军营被他特别标注出来了，并交代唐州炮火一定要覆盖到那边。当然没有激光制导，没有精确的地图测绘，想要精准打击后方并不现实。但庆振依然按照他们约定的那样，花费了更大的代价将这三个帐篷给覆盖了。任小素看到那三顶帐篷已经不复存在，地面上还有一堆尸体和鲜血。看到这里，任小素就来劲了。忽然间，宫殿在脑海中说道： 任务，救死扶伤100人，可获得5点分配点数。 任小素愣了一下，刚才他还没想好用什么借口回阵地后方，结果宫殿马上就帮他找到了一个理由。他看了一眼阵地下面所剩无几的步兵团，然后对陈无敌大声喊道： 无敌，跟我回阵地救人，那里有好多伤员。 说着，任小素还点了一个作战班组跟他同去，江吴的几名学生就在这个班组里面。陈无敌眼睛一亮： 好的，师父。 说着两人便往回冲去，李清正差点吓得魂飞出窍： 兄长，你别走啊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 没事儿，你看好阵地就行，那步兵团剩下的人翻不起什么大浪来。 任小素头都没回地喊道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李清正愣了半晌，他原本以为他们这里会非常艰苦的，结果现在他们都有余力回去救伤员了。在此之前，整个313阵地所有人都觉得任小素他们完蛋了，结果这场仗打到现在，有些部队已经成建制的死亡了，而英雄营才死伤了100多人。虽然这死伤占总人数的1/5，可战场上子弹与炮火纷飞，只伤亡这么点人已经可以吹成奇迹了。伤亡100人，全歼敌方1500人的步兵团，这说出去都怕把后方李氏将领吓到。当然全歼是夸张了，但任小素肯定会这么吹的。任小素带着陈无敌他们一路往阵地后方冲去，此时阵地上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指挥部的营帐都已经被掀翻，马凯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医疗兵到处救人，但死伤太多了，怎么可能救得过来？但任小素目标很明确，他冲进去便带着陈无敌他们往纳米战士之前所在的位置跑。任小素大喊： 无敌，你带他们扛伤员去救治。 这时候任小素已经在寻找死亡的纳米战士，硝烟弥漫，有时候甚至都看不清人在哪里。不过任小素方向感很好，他很快便摸到了三顶帐篷的位置，但凡遇到一个纳米战士便立马让宫殿给刷机解锁。一套流程走完，就赶紧把纳米机器人先收进自己的空间里。人体能承载的纳米机器人数量是有上限的，而这次任小素收获的纳米机器人太多，以至于自己身上都藏不住了，只能往收纳空间里放。伤员躺在地上哀嚎着，有人试图拉住从自己身边经过的任小素，结果任小素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。伤员顿时都懵了：你不是来救治伤员的吗？等等，伤员认出了任小素： 任小素，你是任小素，快来救我呀。 这时候任小素收集了一圈纳米机器人还有点意犹未尽，回头听到这求救声便愣住了。哎，地上躺的不是林七吗？他乐呵呵笑道： 不好意思，刚才没看到你， 你伤得怎么样啊？ 林七挣扎着说道。 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，你 话还没说完，却见任小素拿起地上一枚弹片扎入了他的脖颈。林七抬眼看向任小素，却发现任小素的眼底只有无尽的冰冷。任小素惋惜道： 哎，上次郎君没能弄死你，想想还真是有点可惜。 林七瞪大了眼睛，嘴里却发不出任何声响。原来那狼群跟任小素也有关系，而且他已经全然明白，这任小素从一开始就比自己猜测中厉害得多。这是林七在这世上最后一点意识了，然后便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。要说李氏也是真的倒霉，五针纳米机器人这个杀手锏却一直没有发挥出它的最大作用。虽然一方面是李氏缺乏战争经验，所以使用方法有些错误，就像庆真所说，纳米战士这样拥有强大力量与机动性的作战部队，一定要化整为零，渗透敌后对敌方的重要设施进行精准打击，例如发电站，例如军火库，例如斩首行动，把神机营给拆开来用，才能发挥纳米战士的威力。但其实凑在一起用也不是不行，如果没有任小素这个间谍头子在，就算神机营再不济，也能给庆氏制造很大的麻烦。可是全晚了。而现在319阵地那边还好点，庆氏对那边本来就是阳谷，所以一直隐藏着的纳米战士突然出现在战场后方，让庆氏也有点猝不及防的感觉，甚至后方重火力武器都差点被纳米战士摧毁。但313阵地这边就不一样了，纳米战士们还没走出帐篷，秘密武器就真的只是个秘密了。而且纳米机器人原本最大的优势是可回收，第一批纳米战士根本无所谓的事情，之后把纳米机器人回收回来，照样可以再组织一批新的纳米战士。但自从任小素来到李氏之后，能够回收回去的纳米机器人越来越少。任小素以一己之力让可再生武器硬生生变成了消耗类武器。这次任小素收获的纳米机器人数量巨大，别说他的那条腿补上了，说不定给颜六元在分点之后还能剩余给江湖的学生们一点。这时任小素看到地上还有散乱的纳米战士行军背包，他打开一看，却发现里面是一块厚重的金属黑盒子，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哎，任小素眼睛一亮，这玩意儿不会是用来无限充能的吧？任小素想到这里，便捡起三个完好无损的塞到空间里，有用没用先拿了再说，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呀。今天任小素给庆氏布防图，让庆氏成功把313阵地打残，而且还顺利地排除异己了。而任小素这边也借助庆氏的力量收获大量的纳米机器人，可谓双赢，输家也只有李氏而已。此时青圣山一线的李氏也迎来了杨氏的装甲旅和步兵旅，战争从一开始就比这边还要激烈，只是因为少了任小素这样的角色，所以杨氏迟迟没能撕开李氏的防线。这时候陈无敌他们已经找到了好些伤员了，正抬着往医疗所去呢。任小素在营地里随便捡了个伤员扛肩上，就跟在了队伍的后面。到了医疗所，这里护士与医生都浑身是血。这时候任小素看到了那个叫做马凯的大校竟然也躺在了这里，不过已经不省人事了。护士们看到任小素他们便愣住了，这也不是医疗兵啊，怎么还帮忙抬伤员呢？医生多嘴问了一句： 你们是哪个作战序列的？ 陈无敌自豪道： 我们是英雄营的。 一名伤员一听他们这么说便愣住了： 你们不是在最前线吗？怎么看着像没事一样？ 马凯被吵醒了，他看到任小素时便勃然大怒： 你们是不是把阵地丢弃了？ 任小素不乐意了： 你怎么说话的？我们英雄营荣誉感这么强的作战序列，能干丢弃阵地这种事情？我们把敌方的步兵团都给全歼了，这才来帮助其他兄弟部队。 什么？ 马凯惊呼起来： 你们说谎也要按逻辑来，就你那些狗屁流民能全歼地方步兵团？ 马凯对庆氏军队最有研究，他知道步兵团可不是只有步兵那么简单。RPG, 迫击炮这样的重火力就不用说了，万一被突破上来激光制导，整个阵地都得灰飞烟灭。一个流民组成的狗屁英雄营，就四挺机枪而已，竟然说自己把步兵团全歼了，活在梦里呢。所有人都以为英雄营会全军覆没，结果到最后就英雄营蹦跶的最活跃，屁事儿没有。整个医疗所里的人都有点接受不了这个结果。任小苏乐了， 你去看看战场就知道，我现在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，还得救人呢。 既然纳米机器人搞定了，任小苏就要开始认认真真做任务了呀。任务标准是100人，他这才刚救了一个人，距离完成任务还很远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 这还是头一次宫殿发布任务的时候告知奖励，而且一奖励就是5个分配点数。以前任务都是奖励一点力量或者一点敏捷，这次可以自己选，而且还有5点之多，奖励可谓相当丰厚了。想到这里，任小苏便冲了出去。这时外面正有两名士兵抬着担架回来，任小苏看到了，立马吼道： 放着我来！ 士兵懵了一下， 不用不用，我们能抬动。 任小素脸顿时就黑了，他拿着手枪指着医疗兵： 我说让我来，你听不懂吗？ 陈无敌在了后方的支援部队，如庆诊预料的那样，当313阵地和319阵地迎来猛攻，后方一定会投入更多的兵力来到这里与庆氏进行拉锯战，而这一幕正是庆诊想看到的。任小素一边扛伤员去医疗所，一边观察着这些部队。这时他发现有一支部队很奇怪，那些士兵行动整齐至极，让任小素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。不过他没空管这些，继续刷自己的任务，抢伤员。光是这一个任务就耽误了任小素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当任小素听到宫殿说任务完成的那一瞬间，他立刻把点数给分配好，四点敏捷，一点力量。任小素现在的力量足有 10.5 之高，就连敏捷也达到了 10.1 的水平。只见任小素的肌肉再次精炼了一些，整个人又瘦削了一些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怎么锻炼过的少年，却藏着惊人的力量。宫殿说道： 因力量与敏捷超越临界点。 任小素正准备听宫殿要说什么，但医疗所里有异变发生，他便没注意说的是什么，抬头朝医疗所里看去，却看到医疗所里有人对陈无敌吼道： 滚！是你们英雄营在313阵地，清晨怎么会把主力部队拖到这里来？老子用不着你们在这里假惺惺的救人。 任小素看向陈无敌，却见陈无敌沉默地从医疗所里走了出来，什么都没有说。任小素平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： 走吧，回咱们自己阵地上去。 陈无敌低声答应道： 也不知道阵地那边步兵团被打完没有。 任小素说道： 打完了咱们去捡点装备啥的。 行。 陈无敌回答的还是很简短。 晚上想吃啥？ 任小素问道。 师父，腊肉炒饭行吗？ 医疗所里的人看着这两人离去的背影，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战争并未停止，任小素带着陈无敌从后方转了一圈回来之后，前线的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。只不过当庆氏的士兵冲上高地后，战争便开始焦灼起来。然而就在其他地方打生打死的时候，任小素回到他们的高地上，都准备开始生火做饭了，毕竟锅碗瓢盆都带来了，也确实到了饭点了。任小素觉得打仗归打仗，吃饭不能耽误，更何况现在陈无敌想吃腊肉炒饭呢。李清正听着隔壁高地炮火轰鸣，他迟疑了一下问道： 咱们这时候开饭会不会不太好啊？ 那有啥不好的？ 任小素把木柴点燃并架上铁锅： 咱这不完成任务了吗？而且你看咱这仗还在打呀，那步兵团还窝在半山腰里呢， 此时步兵团团长还没牺牲，他已经不想攻着高地了。但关键是一开始为了给后方导弹激光制导，他们一口气冲到了半山腰上，结果被庆准坑在这里。只要抬头，上面就是一梭子子弹，如果没有后方火力掩护，想走都走不掉。这仗打的步兵团团长想死的心都有了。此时李清正说道， 那步兵团没剩多少人了，要不咱们冲下去给他们突突了吧。 任小素果断拒绝， 我们的任务就是守好这个高地，守住就完事儿了。 先不说冲下去有没有伤亡，就算没有伤亡，任小素也不想去冒险，毕竟他们被派到最危险的地方。这事儿已经让任小素很不爽了，刚才医疗所的人骂陈无敌，但他们也不想想，英雄营来这前线是自己决定的吗？就算没有任小素，庆氏对313阵地只是佯攻，可佯攻也会真枪实弹进攻啊，只是火力少一点而已，一样会死不少人的。佯攻又不是站在那里光吆喝不打架。正说着，任小素已经把米煮上开始切腊肉了。英雄营的士兵们一批去守高地，一批就蹲在大锅旁边等着开饭。任小素一边做饭一边分出一些注意力去宫殿里，他记得刚才宫殿说了什么来着，但当时陈无敌正挨骂的，他也没听完整。这时候一看宫殿里的黄铜打字机的记录，任小素直接就愣住了。上面那行字写道， 因力量与敏捷超越临界点，开启技能摧城，可在30秒内力量与敏捷加倍，冷却时间一天。 这是个啥？怎么忽然蹦出这么个技能来？虽然时间有点短吧，但只要开启之后，任小素就相当于拥有21点力量 ,20.2 的敏捷。这技能要是用好了，作用还是相当大的，说不定能打敌人个猝不及防。不过宫殿所说的临界点是多少？是10点吗？那是不是以后每过10点门槛都会多一个这样的技能呢？原来身体素质达到一定程度，竟然还有这样的额外奖励。想到这里，任小素往锅里加入了腊肉，并搅动了几下炒勺。李清正在旁边看着，眼瞅着这边饭还没做好，隔壁高地都已经一手两次了，打得还真是激烈。不过奇了怪了，庆氏再也没有往他们这里派过部队。腊肉炒饭做好，任小素第一时间就给陈无敌盛了一碗。这盛饭也是有讲究的，陈无敌端走饭碗之后一脚筷子就发现碗底全是肉。说完，任小素便坐到陈无敌旁边。 咸甜怎么样？好吃。 陈无敌笑起来了，满嘴都是油。 师父，你为啥会对我这么好呢？ 其实任小素早就发现了，似乎是陈无敌接触的恶事越多，他便越清醒。陈无敌不再像以前那样看到罗兰就喊奔波罢了，甚至还会时常沉默着发呆，一发呆就会很久，所以陈无敌现在说话更像是个正常人。任小素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他叹息道， 我以前听张先生讲课的时候也想过要当一个好人，可后来发现当好人才不容易，所以就放弃了。 陈无敌听到这里便埋头吃起饭来不再说话。任小素继续感慨道， 有时候看到你的时候啊，我会有些自惭形秽，因为我心里的那束光应该早就熄灭了吧，所以有时候我明明不是好人，却想让你当一个好人，可能这让我显得有些伪善吧，但我只是保护你的时候会有这种错觉，仿佛我自己的那团火还没有完全熄灭。 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108壁垒的一处角落，一座制衣厂的地下深处，有一处巨大的地下秘密基地。胡说曾试图探究过这里，可他的人却始终无法渗透进去。这里归李氏主席团直接统辖，只对有关纳米机器人的一切事务负责。很少有人知道，这制衣厂的地下竟然还有一支小型军队。地下一处房间里，白炽灯在天花板上悬挂着，一名中年人正坐在一块黑板前沉思着什么。 他手里是一份文件，那是有关纳米机器人被窃一事的卷宗。中年人叫做李定定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。他是李氏的影子，与庆枕一样，专为财团做见不得光的事情。只不过他与庆枕不同的是，庆枕一向把自己暴露在阳光之中，甚至可以控制军队，而他则始终隐匿在暗处。此时李定定看着卷宗，里面很多证据都指向一个叫做许贤楚的超凡者，对方疑似杨氏财团间谍，来这里应该是为了给杨氏收集纳米机器人的样品。可是李定定刚看完卷宗便觉得不对劲了，如果只是采集样品，为何会采集这么多？要知道现在运回来的几十具尸体里的纳米机器人都被窃去了，这根本不可能是在窃取样品啊。也不知道之前的办案人员是怎么搞的。李定定冷笑道， 一群蠢货。 他手上的卷宗很详细，甚至包括了当初林七等人进入山中的全过程，神机营准备袭击庆氏做的准备工作，神机营每日反馈信息等等，但他看了半天却始终没什么头绪。此时外面有人敲门，李定定说道， 进来。 却见一人拿着一份新的文件递给他， 长官，这是上面交代下来的新案子，说是有一批纳米机器人损毁了，好像是因为同步协调率为零导致的。 纳米机器人被损毁？李定定皱眉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没找到那个同步协调率为零的人吗？ 没找到，当天进行同步协调检查的人很多，还有很多是流民，所以那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并没有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同步协调率，只有高于80的才会记录。 那名下属低声说道， 不过当天做过检测的几支部队花名册都在这里了。 李定定都被气笑了，他看着手里厚厚一摞花名册说道， 庆他妈偷懒，这种事儿他们也敢偷懒？不过这种案子怎么会移交到我这里？你们不能办吗？ 不是。 那名下属低头说道， 这是主席团专门交代给您办的，说是纳米机器人上负载的程序被清空了。 这话一出，李定定便愣住了。他很了解纳米机器人，因为平日里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与纳米机器人有关的事情。但在他的观念里，纳米机器人上负载的程序是不会被清空的，这种操作只会在纳米机器人回收到工厂后进行机密处理才可以，甚至需要主席团授予 C1 权限。难怪主席团会把这事交给他督办，这已经触碰到李氏的最高机密了。李定定说道， 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 说完他便独自翻看起卷宗来，刚才的案子还没解决，没想到这就又来一桩新的。看完卷宗，李定定就开始头疼起来，这里面除了那厚厚的花名册以外，愣是连半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。李定定拿起卷宗快速地翻看起来，结果看了十多分钟他便愣住了，不对不对，有问题。他迅速拿起之前那本卷宗快速查阅起来，只是还不到两分钟，李定定忽然笑了起来，因为他在看花名册的时候忽然看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，重复的名字，李清正、任小素、陈无敌、王宇池，整个作战班组的名字在这两份文件里出现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哨所花名册，第二次是与神机营换军装的私人部队花名册，第三次是体检当天所有部队花名册。李定定向来认为过多的巧合便可能是答案，这支作战班组有问题，起码是这里面的人有问题。李定定拿起电话说道， 抓捕私人部队铁二营任小素、李清正这支作战班组。 结果电话对面的人说道， 您确认要直接抓吗？ 李定定皱眉， 我说话不好使了吗？ 不是。 电话对面的人说道， 他们这几个人我知道，任小素现在是全军树立起来的标杆，铁二营也改成了英雄营了，任小素还是英雄营的营长。 这下子李定定懵了，这他妈是什么转折？电话对面的人继续说道， 你要确定他有罪，那我们现在就把他抓回来。但如果您是怀疑的话，咱们得低调一点。现在全军只有他们打过一场胜仗，全歼了庆氏的特种作战营，而且他们现在所在的313阵地正在打仗。 不得不说，全军标杆英雄营确实是一层很好的保护伞，寻常人是不会轻易动这种标杆的，而且正打仗呢，这种标杆出了问题，谁对军队士气负责呀？就连李定定也不敢说自己能把这事扛下来。李定定笑了， 哼，我亲自走一趟313阵地，这事儿秘密进行。 夜晚，313阵地上的战斗已经停止了，李氏后续部队到来后，立马将丢失的高地全部抢了回来，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的态度将庆氏部队打退了。傍晚时，313阵地内一阵欢呼，但任小素觉得李氏还是欢呼得太早了。虽然他不知道庆枕为何要把李氏前线部队都吸引过来，但庆氏如今短暂的撤退并不能证明谁输了或者谁赢了，战争从来都没有那么简单。夜晚的时候，忽然一支越野车队驶进313阵地，并且与313阵地最高将领短暂交流后，立刻直奔任小素他们所在的高地。任小素本身就一直拿着望远镜观察后方，所以这特殊的越野车队进来时便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忽然间，任小素有种不祥的预感，他甚至觉得对方就是冲着他来的。车队驶上来，也没人通知说要干嘛，只是一名军官拿着一张名单说道： 任小素、李行政、陈无敌，你们16个人上车，随我们回313阵地里面。 任小素和李行政相视一眼，他已经发现了这点到名字的赫然全都是他们这个作战班组的人。集结之前，哨所是30个人，其中还有一个人是他们从别人作战班组里抢来的，而现在两场仗打过去之后，他们作战班组只剩下16人了。任小素有点想鱼死网破离开这里，可对方连他的名字都喊出来了，那么想顺着线索找到壁垒里的颜六元等人简直太容易了。如果颜六元被抓起来，恐怕情况会更加糟糕。此时四周隐约都是将枪口对准他们的士兵，任小素这时候要跑的话，江武那八个学生恐怕全得交代在这里。而且任小素忽然发现，这试图包围他们的30名士兵好像全都是纳米战士。李清正小声道： 小素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没事，先跟他们去看看。 任小素决定先跟着这群人回313阵地里去，他现在需要等一个机会，但他这计划谁都不能告诉。313阵地里已经有人专门腾出两座军用帐篷，似乎来人地位非常高，就连313阵地里的新将领都对他们客客气气的。这些人安排任小素他们坐到一顶帐篷里，一个中年人笑着自我介绍道： 各位晚上好，我叫李定鼎，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调查一些事情，请各位不用过于惊慌，毕竟各位是我李氏的战斗英雄，如果期间产生了什么误会，还请各位谅解。 可这李定鼎话虽然说得和气，但任小素始终觉得对方不怀好意，而且单独挑他们作战班组出来进行调查，十有八九是什么事情暴露了，只是任小素不知道暴露了多少。但是没关系，任小素还在等一个机会。听众朋友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订阅专辑，精彩继续。